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Hello， 大家好。 我要咁样噶， 我唔知道啊。我尽量就尽量就我主持，尽量就我需要。 好，就系今个星期本土旅游团嘅时间，介绍下我哋嘅拍档先。佢系咩？ 我 系阿 Ben。 系，我系阿伯腾。 喂 ，Hello。喂，系啊，我系阿伯腾，我系阿伯腾。佢咧系嘉宾，你好。 好。 咁大概讲啲咩内容啊？我哋今个星期 讲 佢嘅职业。 佢嘅职业系咩咧？ 你系边行嘅？ 我系咪？唔講嘅要， 唔係唔好開名， 唔好開名。你做咩會可以講嘅？ 用腦噶啦，係。 佢係編劇連編劇加導演， 都係遊手好閒， 即係廢青咯。 冇錯，你好精準， 全職全職廢青。 冇錯冇錯 ，part time 就係寫劇本同埋導演啦，係咪？ 冇錯冇錯冇錯， 係。係咯，咁 即係個電影工作者啦，可以咁講。 係啦，咁我就係離開咗呢個行業噶啦，我就上岸嘅。 即係他是 ING 方，你是 ED 方， 我是美術的，他就是劇本和導演做的。前一兩集都談過啦，因為世界來說劇本的資源是越來越稀少，即是越來越好的劇本的資源越來越稀少，你看到都說過啦，美國啦又是日本又是啦， 改編啦， 續集啦，翻拍漫畫， 是不是《溏心風暴三》啊？ 公心計而知心公計，唔好再劣幣驅逐良幣。 真係好同埋係咯， 因為其實個劇本嗰個資源係真係稀少得好緊要。 係咪香港冇呢個創作嘅人才呢？ 有冇咧？ 有我咯， 我有嘅，我都有幫手拍，我有幫手度下。咁但係其實而家 幫手批評下啦。 而家真係去寫劇本嘅人咧，我覺得就唔多嘅， 系啊， 系真系唔多嘅， 系真系唔多。 咁真系写一个谂住拍嘅剧本嘅人咧，系少好多， 越嚟越少。会唔会系因为关学校作文成绩比较差？ 我的志愿噶嘛， 唔系佢作文成绩越嚟越差，所以作古仔咪差咯。咁創意又冇乜咁樣，所以咪會爭啲啦。 你 我又唔知同作文有冇關係，但我作文成績係幾好嘅，係啊係啊。不過我覺得而家係寫，點解冇人做？其實唔係因為冇呢個創意，我覺得係因為真係辛苦，即係。因為大家而家如果想去拍嘢嘅人咧，第一件事一定會吸，即係你編劇班有幾時會有冇？大家都想報一啲點樣玩機啊，點樣玩剪接啊， 一係 啦係啦，係咁就算想做幕後嘅都會覺得咦開心好多嘛，有部機拍好少嘢咁，即係好快你見到個成果。但係劇本咧，即係冇嘅喎，你可以係典藏典籍，典咗成年都寫不出什麼來，或者都不滿意，亦都冇咩面世，咁所以係辛苦好多咯，係啊。 所以你要見到，即係你而家冇劇本嘅狀態，就係你可以上去啲 YouTube 嗰度睇下咧，即係你睇三五分鐘之後問下佢講佢咩，冇內容嗰啲咧，就係冇劇本嘅，即係冇寫到嘢嘅， 可能寫錯。 你以為可唔可以打個叉？打個叉先，打個叉先。頭先咪喺度講話有啲咩片吸，即係有啲咩？我突然間覺得諗起咩啊？你咁講，我諗起頭先你話，因為可能喺屋企鬧咬咗好多年，咬咗好耐，先突然間等一個出嚟咁啊！嗰陣時阿李安嗰個係咪少年派？係咪佢搞嘅？ 少年派改編小說嘅，但係李安的確係喺佢成名之前，佢係七年都 係 係啊，七年都係寫。 唔係你見到 咁佢亦有個老婆養佢，咁所以呢個 原來係咪即係做呢行嘢嘅心機？ 唔係啊， 個老婆養 呢個世界總之做創作嘅嘢好簡單。 唔係，其實你都要有一個藝術家資助計劃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第一步。嗱，講真係呢個我都有做。 贊助啲貧山區嘅小朋友 係 嘛？ 係啊，救救藝術家計劃 ，crowdfunding 啊！ 通常突然間成。明嗰啲就係咩㗎？佢餓唔死，兼且好有都有限時間， 咁咧就有機會做創作。 所以我覺得第一步，如果你問點樣入行或者咩，我覺得第一步你要揾一個 私募基金先。 係啦，養得起自己嘅爸爸。 或者有一個冇乜壓力嘅屋企先。 係啊，呢個更 經濟壓力先。 呢個都真 的。如果你手停口停嘅，或者你打緊兩份工嘅，咁我相信要你好有靈感咁樣。 咁又唔係，如果你揸的士，可能可以聽到好多故仔咯，即係 Uber 或者 就寫一個的士司機嘅故事。 係啊，的士聽好多故仔。咁 你 嚟，咁都可以。 你有的士司機寫個的士嘅故仔，你冇下一步嘛，大佬。 唔係咁，的士司機會聽。你講翻 轉揸巴士咩？ 鏟車跟住。 唔係佢拍完之後一步就行包散，冇續集 咁樣。咁啊，喂，寫劇本啦，咁而家交劇本嘅人係咪？即係我想入行啊！我有夢啊！我 即係好似我咁啦，佢哋係過去式啦，佢係現在式啦，咁我係匿文啦。 因為我哋係啦，我哋都係經歷， 完全唔識。 唔係我哋都經歷過即係進入呢個電影行業啦。我經歷過望住個鏡之後，我知道我做唔到幕前啦，咁我就轉落去做呢、這個創作呢個部分啦。咁啊，我點解我 相信觀眾都唔會異議啦，應該睇下望一望。 你看下你 都是天生都是幕后人才啊！ 冇错， 你即系你行性格演员呢条路线是难走啲嘅，你可以试。咁我哋讲翻幕后先，即系你觉得幕前条路难行嘅，咁你进入幕后啦，咁做幕后嘅精英。咁我而家有团伙，我又想创作，我要写个故仔嚟交啦。咁我应该点样？ 我交去边度咧？ 交去边咧？ 可以交俾我咯。就唔係講真，我係真係都想揾編劇朋友幫手寫嘅。咁但係你話所謂入行啦，咁 食咗我成果㗎。 會噶，唔係，所以加你過去嘅作品，係啊，好 冇 好 嘢，唔好即刻一刀 過嚟啦。冇俾我 轉。其實交你最少交一個大家 過去完整嘅作品。 寫過係啦，寫過交咗做咗噶啦，即係你唔介意分享，即係已經拍咗噶啦，或者你唔介意，可能係練習嚟嘅啫咁樣，咁係啦，都可以咯。係我係真係揾緊編劇嘅，其實都係主要係做 recruitment 人才好缺乏， 好話係。唔夠工友 咁譬如咁我交個劇本啦，咁除咗交俾一啲叫做咩現職嘅人員啦，又你唔怕俾人撻咗劇本之外，現職人員啦，仲有啲咩渠道嘅咧？譬如 其實譬如你想我成日都覺得都係要儲自己嘅 portfolio 係緊要嘅，即係等於你話。編劇你證明到啲咩？即係你唔會 send 份 CV， 我讀過幾多個 master 都冇意思嘅。其實都係睇作品。 哦，咁我知啦，即係好似阿周杰倫咁樣，喺佢出道第一隻碟之前啦，佢話胡宗詩人叫佢一次過寫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千千百百首歌出嚟咁樣。然後好啦，咁你揀十首我哋就第一隻碟啦咁樣。 係啊，同埋你俾人睇都係咯。其實你嘅卡片即係你乜都唔，其實你卡片就係你寫過嘅嘢。 由於你名不經傳， 所以係冇錯，呢個都係現實嘅問題。 冇諗住讀書叻。或者讀好多書有係幫到你嘅，係冇用，完全冇用。 唔係咁，你喺文字上應該都有啲用。 語文能力咯，語文能力。 有啊，上次有我冇講。 所以我哋頭先喺度開 discussion 嘅時候喺度講。由於咧喺填鴨式教育嘅情況之下出嚟，香港嘅小朋友都係比較冇創意，同埋跟從呢個規矩行嘅。咁所以正常應該係，如果你同我哋一樣，同我一樣，係讀唔乸成書嘅咧，咁你應該可以有機會。 啱啊！關事對，即係你諗嘢係有問題嘅話咧，你寫嘅嘢都係有問題。 係㗎。 如果大家係一個正常嘅人，又有一團火嘅，咁你點樣做咧？應該？ 唔係，其實嗱，最古典嘅入行咯，最傳統咪其實仲有個大台噶嘛，咁佢哋係請編劇，不過就會請建習編劇噶。 呢唔係咪以前係咪應該跟師傅㗎？以前會係 都會咁，所以另外即係嗱，你入電視台係一個你可以即係揾一個即係夠藝術家嘅方法，即係都有份量，咁又一路寫咁樣啦，咁呢個係最穩陣或者最 open 嘅方法 啦， 係啦係啦。咁 三個台需要呢啲人。 咁另外就你頭先講嗰個跟。我冇入過㗎， 即 係 你 係 電影業㗎係嘛？ 我都可以算，但我都會將會寫電視劇咯，但我就冇，我呢個方法唔係我 進入呢個行業，我冇用到呢個方法嘅，我用咗舊舊藝術家嗰個方法，舒服啲咁樣。 舒服多。 係啦係啦，咁另外一個就係你頭先講嘅，即係跟師傅就係、是、咁、其實我覺得有好多人就會上編劇班咯，咁你就會喺編劇班裏面，咁你個老師一定係係啦師傅啦。 其實嗰啲編劇班最重要嘅唔係， 其實絕對唔係學習編劇， 最重要係識 講編劇，冇錯，唔係學編劇，係識咗嗰個編劇。 我認識咗佢啦， 咁你即係當然積極啲交功課， 而且要令到佢對你有一定嘅印象，嗌得出名，知道你有一定嘅能力。 係啦，咁呢個都係個方法嚟嘅，我覺得。咁因為始終唔會都好少真係賣報紙公開請人咁。 因為其實你電影行業咧，因為香港嗰個制度其實真係唔係好完善，冇美國或者其他地區係 公 開。同埋佢哋，我哋屬於嗰啲叫埋班制嘅，係好難有一間公司請一個長工，所以佢哋唔會 request。而家有嘅，其實而家我知有幾間大嘅電影公司係有in house 嘅編劇，咁就不斷產出創作咯。 咁佢應該係不停咁樣綁頭帶同埋開燈。 係啊係啊係啊，嗰啲真係不斷。 嗰啲喺 都會有啊。 唔係節目部會屈咗佢個身。 嗰啲都可以將你嘅作品即係。send 去各大嘅都有呢啲， 係啦，咁佢 send 佢啦，咁跟住就電視台啦，跟住就係做啲咩渠道咧？ 跟住就你自己用，即係自己建立自己嘅作品，即係譬如 自由出版， 係啊，自由出版係一個方法咧，即係譬如你其實可以少啲嘅成本去出咗本小説，即係將你個古仔出 咗，或者我將一啲嘢不停咁將啲古仔， 或者係擺上 blog 係啦，咁起碼你落咗個 chop 就係我寫嘅，咁人哋難偷啦，因為已經公， 你俾人偷過咩？ 我嗰個啊，我嗰個唔係偷啦，我係寫劇本寫嗱，我寫劇本我亦都我作為一個有夢想嘅人，我都預咗係冇錢收嘅開頭咁樣，咁我即係都寫過試過寫一個劇本啦咁樣，咁就咁我預咗冇稿費收，我已經預咗噶啦，即係所以我唔意外，我唔意外嘅，我唔意外嘅，但係咧正到咧後來恐嚇我話要告我咯。即係嗰個痛苦係， 係 啊，因為佢 搞錯啦，劇本唔寫完整啲啊嘛， 唔 係 係罰你錢賠錢賠錢咁撚樣你賠錢啊，賠錢啊！ 钱收完你， 我觉得呢个系激励编剧几好嘅方法。 哇，唔系激励，激啊！哇，你真激到我。 一定写到好剧本啦，咁样唔系，咁其实就系写完咗，即系当时唔系好识呢个行点运作，咁又知道有中介人咧，就话我喺大陆搵，即系内地搵到投资者咁样，咁 投资者呢件事好 重要。咁咧，跟住佢就叫我做，因為內地要申請一樣嘢要準拍證，你先可以，即係好似一個 審批 啦，批准嘅， 好似有鬼唔講得 嘅，係啦，嗰樣你先 審查嚟有冇嚟 嘅，先可以開機，先可以拍啦。咁佢就叫我要簽一份文件，就係證明我哋肯俾交個劇本俾佢去做呢個審批嘅程序啦。咁就照做啦。咁我交上咗我嘅回鄉證嘅，當時就印咗個回鄉證上去啦。咁因為嗰個嘢又唔涉及錢嘅，淨係話叫意向書，即係 有條謀利， 即係我同意啦，同意咁樣啦。咁但係我冇話到我賣個版權俾佢嘅。咁但係之後咧，佢就即係因為兩邊嘅公司應該有啲拗撬咁樣，咁佢就話我哋即係。總之我哋就好想賣你個劇本，咁即係類似開咗個價啦。咁但係我想買，咁我又同除咗我一個，仲有其他編劇一齊寫。咁大家就覺得，咦？我寧願唔賣啦，我其實想自己參與個製作多啲。咁於是咧，佢就日日打電話，嗱，你簽咗嗰份嘢，你我有你回鄉證啊嚇，咁樣。咁我又知道你叫咩名字啊？你系啦， 你行路小心啲啊！ 系啊，如果唔系就封杀你啊，乜嘢啊？ 咁佢 点解 要咁？点解佢要 呢个呢啲中国式嘅管理手法？ 佢主要系因为觉得唔想掕你哋搞自己想自己， 系啦，系佢想， 即系佢净系要你件仔，就唔想你参与 啦。 扩大国际抽板， 系啦，咁样嘅。咁但系我觉得都。即都傾唔埋咪算埋一點啦，但係即出到每一日恐嚇話，即日日打電話嚟話我會告你咁樣，咁我又唔係好了解內地嘅。 你咪 告我唔賣俾你啊？係啊，跟住佢就話：喂，你又簽一份嘢咁。 搞錯啊！你唔 跟住我睇嗰份嘢，我又冇簽過話賣俾你嘅喎，點解咁都覺得嘅咩？咁我又唔好了解，即我唔好了解內地嘅法律啦。咁可能告得咧，我唔知道，可能有一個 你向保安方面諗，佢都係想識你嘅啫。 好想 咁又係。 咁結果就咁，所以結果就咁嗰、那個劇本當然就我有一啲類似嘅嘢出過嚟啦，聽聞係，即係我聽翻其他 part 嗰度。 即係抄考 過 啦。 咁當然你攞條橋，咁好多嘢細節，你改個人名，改啲咩，有時係追唔翻嘅咁樣咁咯。咁但係都其實香港有啲嘢都可以做嘅，即係譬如佢有你一個叫香港工作者協會咁樣，其實佢旗下你寫個劇本或者大綱，你好似交幾百蚊嘅費用咁就可以即係登記咗自己嘅名字，你可以做一個基本嘅登記嘅，其實可以咁。咁我聽聞類似係聽聞係有成功告過嘅，即係只係需要你攞翻佢著俾人拋咗條橋拍咗，佢一路唔出聲，原作者一路唔出聲，直接拍完相嘅話收埋錢，攞翻係啊，你賺錢哦咁樣， 哦你 賺錢咁樣，咁你唔賺錢咁佢冇意思啦，咁算啦咁樣，咁哦你賺錢咁佢抄翻個份嘢出嚟， 哇收咗5億喎， 就係得可能得百零字嘅嘅大綱，咁就告得成，聽聞就係告得成，咁當然即係嗰啲。幕后的都会香港有一些工会都有帮手啦，我听过咁嘅故仔就系攞得翻嘅，呢个保障自己。 呢件事都系叫即系点讲，编剧需要学嘅，即系啱啱。 哦，系啊，系啊，系啊。 点样可以保障咧？除咗啊话我登记咗啦，参赛啦，出小说啦，即系有个 right 出咗街，而有其他人睇咗。有一個叫做組織收過咧，咁其實都係安全啲嘅。 係啊，係啊， 係啦，即係，但係都結果都係俾人偷嘅，呢件事都係俾人偷。 係啊，咁都冇辦法㗎啦，度咗幾條橋。 因為個劇本係咩？其實係講緊我哋收過啦，或者我見過一個劇本嗰個最，即係你話交上去個劇本會係發生咩事？大概係得三張 A4 紙咁上下嘅內容嘅啫。 即係大綱。 但個大綱得三張 A4 紙咁上下嘅內容嘅啫，其實真係好易抄，因為。一個劇本講緊係一條大橋，講緊一句講曬10-20個字嘅啫嘛，係好容易俾人抄到嘅。咁你保障嘅話就係困難嘅。咁 OK 啦，你收過啲有冇收過啲好有趣或者好有創意嘅 最奇特 嘅故仔咧？即係你收過。 其實我又唔係真係收好多，因為未必係完整嘅劇本收到啦，因為我崗位可能係大綱或者係一啲片段咁去睇寫得好唔好咁樣。咁但係之前即係上堂會有聽過一個叫《港女的漂流瓶》嘅故事咁樣嘅。我唔記得咗邊位。 講就可以講啦。 我真係唔記得咗。 由於唔記得咗邊位，所以 同埋功課嚟嘅，咁應該唔怕啦， 可能有觀眾欣賞你講。 Okay, 好啦，咁就係咧講有一個香港人，一個男仔咁樣當阿文咁樣，咁喺呢個中環碼頭執到一個玻璃樽。咁即係係啦，一個玻璃樽咁樣。 冒險歷險故仔嚟㗎。 咁係拎起個玻璃樽，係啦，裡面有 一 張字條。咁係寫咩嘅咧？咁係寫求救嘅。咁寫呢一個字條咧，就係一個港女啦。咁原來港女咧就發生咩事咧？就是、港女可能係上咗內地發展，就類似係即係可能我唔知一帶一路咁樣尋找機遇咁樣啦。咁結果佢尋找咩機遇咧？原來就係俾人捉咗去農村度做老婆咁樣，即係好似孟山嗰個古仔。 竟然唔係賣落去做 咁樣，咁啊買去，咁啊買去四川，咁佢成個古仔就係 四川點解飄過嚟香港咧？ 呢個就係 點飄落嚟嘅咧？ 究竟是就我会好想知道 你说上海啊定是沿岸渤海上去黑龙江三省 咁有一个地方就是四川山区喎咁佢就话 冇㗎如果你有读最后一个 free 嘅话呢 穿越剧嚟嘅呢个 飘咗去对面 唔係呢个异空间嘅故事咁佢係囉即係成个故事就係讲即係佢最后我都唔好知啲 唔係四川可以有沿住长江流域 都可能 但流唔到去中环嗰啲件事 知点样可以所以成件事嗰个 question mark 即係你引人睇嘅就係嗰個謎團嘛，謎團就係個物理上係點樣可能呢個樽係飄到落嚟？ 就係呢個四川呢個 setting 啊，就令到你見到依家啦。係 啊，所以勁咯，咪勁咯， 係。如果兜得翻咧，係一個好劇。 我覺得係異空間咯， 兜得翻一個好劇。 呢個係異空間時空，即係你的名字咁樣錯，即係一個消失嘅曾經。其實四川曾經是海。應該是 或者在呢個汶川大地震的時候，唔覺意唔知震咗去邊咁啊嘛， 都可以。 處理咁咯，救唔到啦，算啦呢啲。 諗一諗啊， 盡量諗一諗都話， 盡量諗咯，我覺得義勇梗係。 咁啊，唔係呢啲係因為個人地理常識嘅辦法。 咁所以做編劇其實係我覺得要 識得，common sense 都係要， 係好需要常識㗎，即係。 是要一個正常 的。其實你沒有時間閱讀呢都看下 Wikipedia， 雖然啱不完都有個基礎。 編劇是不是需要一個即學歷是真的不是太重要的，即是做創作學歷。 Common sense 重要一 點。Common sense 很重要。 Common sense 和即是不是要專才，我們是要廣才。 我覺得寫那個技巧是技術，寫那個處理那個技術是要的，是要專的。但是你說真的涉獵就真的要廣咯，就算你當然一個人知不到那麼多東西，但是我就覺得 我自己會這方面重的，都因為我以前除了做啊，是不是不講得，就是我寫過一些是資料搜集的東西的，我覺得資料搜集是很重要咯。你真的我試過寫拍自己的短片，是我用了一年時間去了解那件事是什麼事，即是看很多書。 哇，認真的，你即是 我的人是 真的做 功課的。是啊，訪問很多那個圈子的人，直至到我知道這件事是一件什麼事，我才可以開始寫。譬如杜琪峰說他導演說他他寫黑社會呢，他應該是花了兩年時間看整間房那麼多關於黑社會，即是以和為貴的時候，即是他是看所有關於黑社會的歷史啊， 研究啊， 整間房是啊，他都說得明，他說其實我不知道有什麼用的，但是你有你唔知有咩用，但係到時要用你冇，咁點咧？ 突然間就有用，因為你唔知幾時嘅嘢有用。咁因為你真係唔知幾時有用嘅，咁尤其是做創作啦，咁即係你唔好話有特別嘅個人喜好，淨係中意呢樣嘢又唔中意嗰樣，你就會有個死穴會越嚟越大，咁就會有個危險，即係。你一個的士司機，第一個劇本寫的士，第二個劇本寫的士，第三個劇本 taxi free 咁啊，黃線咩？咁唔得嘅話，你問題咩？ 好冇問題就係好似頭先你咁講啊，佢作為一個港女嘅漂流瓶， 你好迷你， 你作為一個故事嘅創作人咧，或者一個劇本創作人咧，會唔會係除咗你話事解 common sense 緊要啲之外咧，會唔會係我有呢個自我審查能力都好重要，即係有啲人寫嘢出嚟，佢你唔知自己原來佢根本唔覺得自己係唔合理嘅，即會唔會有咁嘅情況？ 我覺得呢有啊，因為你迷咗喺自己嘅世界，其實有時都十五十六嘅，即係不斷寫咧，你其實編劇咧有時個感覺係會幾 精神分裂嘅。我自己心埋講唔自己搞 嘅。係啊，你會朝頭早即係朝頭早覺得哇，你仲唔係奧斯卡啊？跟住夜晚臨瞓醒咁啊， 點解唔敢㗎？ 即係坐嚟過啦，咁都寫得出，即係每一日都係咁樣。咁有時你迷咗落去咧，可能係其實都判斷唔到係咪真係好㗎，係咪真得？你個腦覺得 work， 但係好似譬如你咁講，即係你係行外人睇，以你睇落去，你覺得完全唔。咁所以有時都會 交出嚟睇下， 所以究竟係老細你寫嘅時候覺得係老細會覺得 work 定係？ 我覺得觀眾啊， 好多時候唔係睇你個故仔 work 唔 work 噶，我哋就製作噶，我係睇拍唔拍拿到嘅啫。好多時候寫故仔嘅人咧係冇諗過拍噶喎。 冇諗過係個 budget 做唔做到啊？ 係啊， 場景做唔做到啊？ 係啊， 下寫上太空咁，我到時點拍咧？係咪先？ 太空都太空都易啲， 搭個場景嘅時候， 太空 green screen 咯， 電腦嘢， $900拍太空人得， 係電腦嘢啫。 咩咩登錄嗰個？ 即係十分鐘片轉五六七個景啊，跟住我一個景，你知唔知要幾多錢啊？嗰啲咁你唔使諗嘅，即係我唔知啦，我習慣咗，我寫得出，我就希望。拍得到嘅， 係㗎，係㗎， 即係你 唔係就瞓下 咁可以微調嘅係嘛？即係其實如果 都唔係 你如果有呢個概念係當然我會覺得限制創意係即係唔應該嘅，但係有時如果你想 我哋商業社會嚟㗎嘛，大佬啊， 同埋你都希望拍得成做到出嚟嘅，咁所以都呢個都係要考慮嘅。 咁我話劇本少啦，咁香港就更加局限啦，咁其實簡單啲啦，有啲咩劇本 都有攞金馬獎嘅最近。 哦好，即係要簡單啲啦，有啲咩劇本咧係稱先啲，容易啲，吸引到投資者嘅注意嘅咧？ 其實、又有啲公司會有特別嘅口味，因為當然警匪片係會 會 唔係呢啲，即係譬如有一啲係中意小品啲嘅、因為可能你個製作費唔大，或者而家興咁樣，即係可能香港人好感性咁，即係好想喊咁樣啦。 跟住仲有咩咧？警匪啦， 警匪係 PTU 嗰啲係嘛 ？PTU 嗰啲唔。 都是係警備， 有嗰啲有 啦，依家係寒戰嘅啦， 係寒戰 style 嗰啲咯，係啊。 咁跟住除咗小品啦，跟住就係警匪片啦，仲有係愛情類嘅 愛情嘅動作片啦， 係AV愛情片咧，都係會比較收嘅。如果想寫呢類幾類型嘅劇本，係應該係容易啲俾。投資者是點講咧？睇到即係感興趣咧，因為容易啲拍， 因為有專名啊嘛。 因為唔係容易啲拍，同埋容易啲賺錢。 但係我唔知道，即係係咪一個用類型發展，係咪一個？ 我係咪太過商業咧？ 唔係，因為你都冇得寫包單噶嘛，因為即係 end up 真係正。 當然係冇得寫包單，但係呢幾類型嘅片喺香港， 唯有寫一啲係好真係好難嘅，就係好誇張嘅，即係Interstellar 咁樣，即係你嘅。科幻得好勁嗰啲咪好難咯，即係呢個 香港 真 係 拍 得科幻片㗎嘛，大佬。 除非真係時空，即係淨係時 鬼有穿越啊， 係啦，即係除非咁嘅啫。咁你真係上曬太空咁樣，真係好。 喺香港翻下，寫字又突然間穿越咗翻咗。 我再修正一下先，香港人唔可以喺香港拍科幻片嘅，美國人喺香港拍 OK。 係， 香港人唔好寫科幻片。 其實太 budget 嘅問題嚟嘅啫，係。呢、這個就科幻就真係會再困難啲， 太難。 至於你話其他嗰啲就兩睇啦，真係好當然即係好大路啦，即係警匪呢啲就實會有嘅。 好，咁跟住就係、是、如果我要交一個劇本或者故事大綱啦，咁我需要去到乜嘢嘅？叫做咩咧？分數或者合格嘅程度咧，你哋先會睇下嘅咧，啲人先會睇下嘅咧。 其實有少少，我覺得有少似 YouTube 片咁嘅，即係開頭。 起碼你會撳落去 嗰一陣，係啦，即 係先聲奪人咗先啊嘛。 係啊係啊，同埋其實未必可能。投資者都會很忙或者收很多劇本，其實他第一下未必得閒看完整個劇本，很多時候看一件事就叫lockline， 即其實就是這個訓練就個都應該要做，即作為編劇就是怎樣20個字裡面講個故事， 一句講完個劇本，一句講完故事講什 麼，是啦是啦，通常 而引起人的興趣， 是啦，如果那個事已經得意那就會再有偈傾，如果不是就你花很多時間去描述那個場景啊，即是風花雪月啊，飄紅葉下咩？ 因為我好少去pitch 劇本，因為我覺得我睇嘅劇本都係成品嚟，即係譬如你寫咗個劇本啦，跟住你去俾人睇啦，通常唔得嘅劇本嗰啲人會俾咩反應你呢？得同唔得好咁，即係我寫個盤啦，我係咯，咁佢會俾咩？ 表紅啦 嚇，個反應係咩？唔係你再。收不到任何消息的啦，你 石沉大海 啊！係啊，即係 我想 話，我漂流瓶一樣，拜拜。 我想話， 咁其實如果 從此都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如果漂流瓶改一改， 即係你叫我針對嗰個漂流瓶好 唔好？唔好， 喺上海會唔會好啲 咧？你好針對個漂流瓶， 唔好 針對啦！你好似好有興趣， 其中一個例子， 好有興趣嗰個漂流瓶。即係譬如我話，即係我真係當咗個故仔啦，即係我去 pitch 老細或者導演啦，跟住佢如果唔得咧，佢哋會通。 我有時會提有時會叫你翻去諗下，係啦，你翻去諗一諗，得嘅。佢唔通常唔會話唔得噶，最慘係咁啊！通常唔會話唔得嘅，通常都會 幾好， 幾好啊！不過呢度 要改一改， 係啦，或者嗰度又唔好通，再諗一諗佢，你翻去再諗諗，咁你又翻去再諗諗啦，咁你又再翻去改啦，咁改完都係你都係發覺又有啲嘢，你翻去再諗諗。咁樣嘅， 佢就係呢個就不停打 氣嗰份，應該唔會好少，應該都唔會話唔得，一係就冇音訊咯，一係就 妖咁掉咗佢真係。 咁我唔會嘅，唔會嘅，唔會嘅，都冇試過咁慘，我又冇試，冇試過咁慘，或者冇聽過咁凄慘嘅經歷。 因為佢已經收埋咗心信。 但會要改咯，係咯，即係會不斷有。 可以改到嘅程度係有相當之離譜噶嘛？ 都係唔關事㗎，可以係同原本個故仔係唔關事。 作為一個喺編劇層面去諗嘅話，咁會唔會即係其實會唔會好似一啲譬如我哋聽坊間話一啲譬如作詞啊作曲嗰啲人，你唔好改嗰啲嘢咁啊！即係你會唔會？ 哦， 你有冇名氣？ 唔係我明呢個意思， 呢個重要啊！呢個 我純粹想問下你哋會唔會覺得我自己寫嘅我梗係唔信你改咧？即係定係我全諗咯？ 哦冇唔緊要㗎，你自己寫嘅唔改得啦，你自己拍咯。 係啊，我 冇得改咯， 冇得改咯，唔拍都 好衰，真係好衰。 我就有限度啦，即係睇下嗰樣嘢係咪原本係。 你冇扭動成件事。 係啦，即係如果係一個愛情片，突然間變咗而係愛情動作片嘅咁。 或者係穿越橋， 我哋試過調翻轉嘅。 即係有限度，因為有一啲嘢要改係真係可能導演個眼界去睇同編劇睇個故仔，的確係有唔同嘅，即係。製作上時間上做唔做到啦，或者美術上咁樣拍靚唔靚啦，咁可能你個即係編劇可能覺得哇，我啲對白係抄莎士比亞，唔係抄啦，即 係 吸收參考莎士比亞，再加曹雪芹咁樣嚟寫嘅，咁你改咗啲對白咁樣，咁但係可能導演嘅角度又會覺得我寧願畫面去講個故仔好過啦，咁即係都會有呢啲情況咯，咁所以我又覺得每人嘅堅持唔同啦，當然有啲人好緊張，咁我就睇下個神喺咩度咯，即係成個故仔嘅重心，嗰場戲嗰個精神，如果仲喺度，咁我覺得有一啲嘢可以遷走嘅，係咯。 堅哥， 咁如果我做導演，我就係咁講人啲劇本啦，梗係，所以我而家都係自己劇本自己寫啦，費事。 就唔係呢個係方便啲嘅。 費事人哋嬲啦，唔係唔好啦。 到時可以微調啊。 係啊， 因為通常都係咁噶，通常你第一轉諗嘅嘢極 OK， 跟住但係改完890個 version 之後咧，要翻第一個噶。 我又會，所以係啦，所以千祈唔好 delete 咗舊嗰啲 version 啦。係啊，千祈唔好。 同埋你睇到寫 翻 嘅 大佬。 係成個。唔記得咁，因為跟住就係、是如果入行新編劇啦，你遇過一啲叫做咩咧？客户或者要求你寫劇本嘅人，有啲咩好奇怪嘅，或者啲好過分或者嘅要求咧？即係我想拍個即係900蚊拍個上太空嗰啲。 哦，嗰啲唔係嗰啲，我真係會避開嘅，所以我又唔係好多呢啲嘢。不過初嘗試摸索入行就試過嗰個經歷都幾難受嘅，即係最後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嘅，因為會譬如話寫嗰啲網劇咁樣啦，咁係寫一班即係四個女仔咁，即係你好似即係 Friends 嗰啲處境戲劇咁樣啦。咁十集咁樣啦，四個女仔咁四個咁話好啦，好係啦，咁你。 每人 兩 集 啫，係咪？咁我冇鋪，每人都鋪一條線俾佢哋啦。 每人兩集， 好理想啦，係咪？ 加埋四個有兩集咁 啊！係啦，咁啊好理想啦。咁啊一路寫咗兩三集之後咧，跟住就會收到 call 就啊，即係收到啲相，唔係收到 call， 係收到啲相。啊，加呢兩個女咧。加你兩個女仔落去，因為即你知道，即可能是model 公司就想， 反正都係咁係啦，各位啦， 想 sell， 盡量想 sell 多啲自己嘅女仔。 你誤會咗啦，個老細嘅問題嘅，你個通常都係不停咁加女。OK， 繼續 呢個 我理解嘅。OK， 係啦，咁跟住死啦，咁你集數又冇加十集，咁又加落去。 最大 跟住再下一個禮拜咧，我係加多四個。 拍咗未先？開拍咗未先？ 开拍咗未？拍咗啲， 哇，咁好好乸大镬！ 拍咗头嗰啲， 咁好大镬，因为你有啲嘢定咗，好喺后面加落去。 咁所以 跟住你将件事改到成套剧系美少女战士咁样， 系啊系啊， 出多对你， 系啊系啊。所以最后嗰个人物班嘅表你就阿女主角嗰个表妹啊，表妹嘅女同学啊，表妹嘅契妹啊，表妹嘅女同学契妹，个小学嘅。舊嘅鄰居咁啊，咁就慘啊！ 隔眼加戲咯。 咁最後死都做咩咧？咁就所以而家又會避啲嘢咯，即係你 你 feel 到個感覺似係嗰個方向。 拍咗都唔知道自己拍緊。 係啊，我覺得製作會好，即係如果處理淨係製作咧，我唔理啦，個唔關我事。但係創作咧，因為正如你咁講，要合邏輯或者係一個 common sense 啊，咁。我一路寫就每下寫就話，誒、哎、我違反我 common sense， 誒、哎、我違反人生嘅邏輯，咁你嗰個感覺都好自虐咯。 我喺嗰個世界嗰陣時候，我都有收，我收現成要製作嘅劇本噶嘛，我望到唔乸合理，我都照去噶啦，我收咗錢噶嘛，我鬼理你咩？係咪先？我做啫，總之你話俾我知要個， 因為製作你其實係用第二個角度噶嘛，你唔會諗。 我要佢拍出嚟嗰啲女喺度靚靚嘅，跟住你有啲場係點樣嘅，要見唔見邊度嘅，咁我哋。做啫，咁我哋个剧本唔合理，我处理唔到咯。 咦？你突然间令我谂起嗰啲夜蒲嗰啲戏咯，总之苏晒啲女同埋苏晒啲乸出嚟得噶啦嘛。咁件事就系有晒呢啲咁嘅诶嘢睇咯。咁然之后就含糊你唔使噶啦。总之 佢写嗰啲就系类似啲啦。 去到呢个村， 类似系同埋诶点讲咧？讲讲得噶啦。有啲劇本係幫老細溝女啫嘛， 咁呢套溝 真係明唔明啊？我俾個機會你。 哎呀，仆街！我突然间多咗目标添，唔该，帮我加多四位啦。 咁唔系，同埋，即系同埋，好多人，即系好多人。 但系又咁讲，即系我觉得应该终有一日应该挑战下呢啲嘢。即系你话如果咁样 都写， 我都写得到个古仔完整又唔甩，咁我咪好劲咯。但系我又未挑战到，但系我都应该朝住呢、這个， 即系向呢个唔烂尾嘅方向。 系啊，朝呢个目的。如果谂到冇咧， 咁啊，其实好一个，我哋去尾咧。咁其实。你編劇好多香港啦，或者甚至韓國、台灣、日本，好多有爛尾嘅狀態噶嘛，即係開頭嗰陣時諗個世界哇好美啊！ 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咯，我哋細細個睇古仔書嘅時候，阿康先生困鳩我哋咁樣，即係 佢冇困你嘅， 佢困嘅，佢真係困，即係一本書二百頁咁樣，咪203頁，你去到202頁，你都仲係講緊，哇！我真係好想知道點解呢個門點解最尾個頁先話俾。原來有外星人，但咁就俾佢困咗睇兩百頁，你明唔明啊？ 咁係好成功㗎，咁係勁咯， 成功編劇。 今時今日我哋睇好多劇啊、電影啊，你會發覺佢係咁，佢學咗係咁鋪，係咁鋪，係咁鋪，鋪到。最屘仆街收唔揾到尾， 冇 錢。呢個冇交代嘅咁樣，嗰啲好有好多呢啲咁。 留翻俾觀眾思考嘅空間， 或者留翻續集啊， 都係。 而家好多呢啲嘅，好多啲爛尾啊甩咗啊，哎交代漏咗，觀眾就會諗。哇！你哋製作嗰啲人點解又照出街嘅咧？即係應該會可能 留翻 揾食啫，揾食啫， 收咗 好咁。 唔係呢個係留翻思考空間。 揾食啫，唔好咁樣啦。 唔係我，由於我作為一個打爛收門揾到東嘅觀眾咧，我係好想知道搞錯啊！嗰條女嗰條長情線你唔交代嘅，即係我哋會即係有突然間心水好清，想知道 冇錢拍啫，冇咁啦。 亦都可能係 因為其實除咗你寫嘅劇本，真係拍嗰陣時候都會有好多。意外或者很多改變的情況的，那這些你控制不 到，是不是即好像以前那些這樣還是網上以前那些家有喜事或者新年賀年片那些突然之間拉尾四匹全部都齊著十分生出來搞定的嘛， 但這個是這個是類型來的嘛，即是你即係你，即係類似，係咯，即係你食完酒席要有一個嗰、那個美麗雙輝，咁你冇咗，你會覺得冇，你會要回水噶嘛？ 農曆賀歲片嗰啲叫做嗰啲係堆砌嘅物體，你就冇。 唔係喎， 最拉尾一定 係呢個係嗰個類 收尾噶嘛？ 呢個係賀歲片嘅香港獨有嘅類型，係美點雙輝係冇，你會係咯，冇你會嗌回水噶嘛？作為一個。買酒席嘅， 我仲以為係呢、這個係埋尾嘅一個 朋友嚟嘅。BBQ 咯，埋尾 BBQ， 係咯 埋尾 BBQ。哦，係喎，呢、這個要揾翻，即係有一個大台嘅編劇表，我覺得嗰個好好玩啊！即係有冇收嗰、那個 Excel 表咧？ 係加埋落去。 係啊，嗰、那個係你可以揀咯，即係好開心，我覺得幾好用嗰 於是你就真就住呢個 Excel， 你已經知道點樣可以。 係啊，執咯，執藥咁百子櫃咁樣啊，齊啦！ 之前咧，許冠文同埋咩拍過 好得意啊， 拍過套。港產笑片都是用這個方法玩過一次的，即是有些什麼人物場景動作，然後拿飛鏢飛自己串埋去做嘢， 就拍這裡了， 其實都是這樣其實都是 這樣 OK 啦，我們去到節目的尾啦，如果你還是有火 還未熄機 還是有火還有夢想還有照過鏡子之後覺得幕後適合你的話咁就 寄人聯絡我哋啦 ，CV 同埋一係就作品啦， 作品咯，係啦， 作品啦。咁跟住我哋問你三個問題啦。 好。 系啦，咁你系从事嘅，你系咩啊？导演同埋编剧啦。咁你会介绍你自己系边个咧？ 唔会。 咪到我响嗰度你自己知啦。 我出名你 个，其实我已经好出名嘅，不过你唔。 其实我都好出名， 系其实我好出名，其实我好出名，不过你唔知啫。OK， 系啊，你 真网下见闻啦，点解会唔知噶？ 点讲？珍惜下成名之前嘅佢啦，系啊，珍惜下成名之前嘅我哋啦。咁其实第二个问题就系、是，一个成咗名嘅导，一个成咗名嘅导演系咪导演编剧有冇男朋友嘅咧？ 唔答， 系啊， 唔八卦你哋，唔知发生咩嘢， 幕前嘅问题咁样， 系啊，答咗好难，搞嗰啲幕前嗰啲，即系做嗰啲幕前嗰啲噶嘛，系咪先？所以我接咗好多幕前咯，跟住有第三个问题，你问啦。 哦，真系出，我由于有前设啊，所以好难咁啊。咁啊，我哋嘅观众会唔会喺我哋嘅节目未来入边有机会见到你出现咧？ 估下， 嗱，即系有咁嘅需要。如果有，即系如非必要又或者有咁嘅需要嘅话咧，应该可能或者有咁嘅机会， 留意下一集咯。 系 好啦，咁啦，拜拜。 send CV 俾佢啦。啊，我有条桥啊，等我不如， 唔好迷恋个漂流瓶啦。OK， 好啦，拜拜。